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共展出图片、照片和实物展品约280件组，凝练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哪些珍贵文物的真容？红军在井冈山时期挑梁的扁担，灰布制作的红四军军装，一件件展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怎样的艰苦奋斗历程。探寻红色之路，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回望伟大征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化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黄小玉。小玉您好。 你好。 嗯， 我军师，我先生，我先生。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个首都博物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化研究部的副研究馆员黄小玉。那么小玉，今天应该说这个展览已经是开始一段时间了哈。 对，确实是我们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很热烈的欢迎，然后每天的观众量也都是非常预约，非常积极。 对，所以这个展览是一定要预约的哈。 对。 所以我看小玉也接受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采访哈。终于今天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展览。这个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去到过这个展览了呢？一走进展厅的序厅，地面上就能看到一块一块金色的这个年份牌，是从1921到1949是吧？ 对， 哎，这些年份牌是有什么意义呢？ 您刚说的这个区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序厅，就是一进门的这个空间。这个序厅呢，我们是在两侧设计的一道一道由低到高的这个石阶一样形状的这种设计，然后每一个石阶对应着有灯光投影到地板上，是从然后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具体的年份，然后这个年份呢就对应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1大到7大最后一个年份呢，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 嗯，所以说是这样的一系列对应的这个年份牌是吧？ 对，就是党的重大的代表，就是重要的代表大会。 嗯，所以咱们大家其实一进入序厅，就于对于这个这个我党走过历程这个年份，首先有了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哈。 对， 其实也是告诉大家之后的展览当中，这些年份会有一些重要的展品。 对， 在展厅当中呈现， 就 是，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从1大到7大是这个展览的一个暗线，一个脉络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一道一道的这个有4道门的这种设计，对应着每一个时间节点呢，也是象征着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历程。 嗯，那么为了这次庆祝建党百年的这个特展啊，我了解到说你们也策划筹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次这个展览其实也是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是吧？ 对， 嗯， 我们最开始是跟上海历史博物馆合作， 嗯， 然后后来又加进来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嗯， 然后还有河北博物院西柏坡纪念馆，然后这个展览 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在上海有一个小规模的展览，当时他们的主题是庆祝这个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然后今年到北京来之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策展和重新的内容的组合，我们加入了一些北京的跟北京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内容，以及对于北京党史的一些研究成果，所以在北京这边呢，由我们首都博物馆组织，又加进来了北大红楼，北京市档案馆，然后还有平津战役纪念馆这样一些单位。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预想到这次的这个展览的展品是相当的这个丰富的哈。 对对对。 一共是多少件展品呢？ 包括一些展品、图片、辅助展品，还有实物的展品，一共是280组件。对。 应该说是在这个首博的是几层的展厅啊？ 我们在3层展厅。 占了一个多大的 展厅的面积是1300平米。 哦，展出这个280多件组的这个展品啊，非常的这个珍贵。其实是从去年就已经在上海有一部分展览，然后又到北京来。咱们北京又刚才说了，加入了很多咱们北京 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 对本地的很多这个博物馆哈，有更多的这个珍贵的内容。 对， 那这次这个展览是主要是分成4个部分是吧？ 对， 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段的伟大历程呢？ 我们展览主要是分为4个部分，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开始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然后空间上呢，基本上就是从上海到井冈山，到遵义，到西柏坡，然后再到北京，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和变迁的这个整个的两条线索来贯穿整个展览。 一共是有4个单元是吧？ 对对对。 这个策划上这次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不同以往之处呢？ 从内容上讲吧，主要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结合了很多北京党史的内容，就在北京发生的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人物、重要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北京发生的这个5四运动，这样一些事件，还有129运动，这都是北京当时也叫北平发生的一些学生运动，然后还有工人运动，像长辛店工人运动，那这个长辛店这个地方现在也有这个纪念馆， 是， 对对对，然后像包括跟北京相关的，就是新中国筹备建立这一段历史，我们加入了在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域的展示的内容，包括我们之前比较忽视的这个北平和平解放时期，有这个北平的一些地下党组织的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也都呈现出来了。那在形式上我们也有一些创新，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我们希望是在博物馆所做的，我们希望不同于一些纪念馆或者是展览馆所做的一些展览，所以我们在这个形式设计上也采用的是我们做历史文化展的一些这种历史叙事的这种陈列方式，就是我们采用了很多的这个元素和场景呢，其实是我们做历史文化展里面的一些常用的做法啊，比如说我们在展厅里面有复原这个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这个石窟门的造型，比如说我们还复原了这个西柏坡的作战指挥室的这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在色彩运用上呢，我们也不是从头到尾就是大家看到的一片红，我们是从这个灰色调，然后到中间的灰色加了米黄色，然后再到最后一个尾厅的时候，我们是整个展览达到一个高潮，然后有了这个红色，大面积的红色，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这个历程有一个节奏的变化，那在内容上我们也是尽量避免这种教材体，就希望能够让观众比较生动、比较活泼的能够欣赏到这个展览的，让它的表现形式能够更丰富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展览设计，这个色彩啊，整个展览这个节奏展现的这个呈现还都是非常漂亮的哈，而且刚才说了4个部分叫东方破晓。 对， 星火燎原、中流砥柱、 争夺夺取胜 利，胜利，对， 夺取胜利，这四个板块， 对， 对，这四个标题，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级标题我们都集到的是毛体的字。 哇，这个还要花一番心思呢哈。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师是非常费心思的 啊。大家呢都发来了很多自己了解到的这个红色遗迹哈。用户0800说北京的红色遗迹太多了，不胜枚举啊。这个哥大爷说了，说植物园最里边有个纪念129运动的红色遗迹，对，有一个129运动的这个纪念碑和纪念亭哈。燕林说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就是在纪念碑前宣读誓词，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刻准备着。哦，您说的这个纪念碑是这个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吗？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来跟我们分享的您所知道的北京的这个红色遗迹。杜尚说沙滩的老红楼，哎，没错。冰心说了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还有给吴石将军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哦，真的特别棒，谢谢您。用户7789说了我知道的红色遗迹有陶然亭啊，慈悲庵啊，这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没错。还有高君宇的烈士墓是不是也是在这个陶然亭这边。红果说红楼、五四大街和香山双清别墅啊，这些都是红色遗迹。7789也说的是香山还有双清别墅哈。那么北京五号线，哇，好棒啊，发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这个北大红楼的照片啊。那么小玉刚才对于这个展览的大致情况以及它的一些特点啊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展览当中各个部分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刚才您说到这个第一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诞生哈，这部分是由这个很多的重要报刊是吧，而且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对对对，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想展示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呢，在这个思想启蒙上所做到的一些启蒙的工作，比如我们展示的这个《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这两个呢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非常有影响力重要的刊物，然后我们这个共产党宣言在展柜里面是有三个版本，两个呢，一个是德文版，一个是英文版，是我们从上海历史博物馆借过来的原件。 德文版这是1872年的了哈。 对对对， 嗯， 因为共产党宣言呢，它起草之后，在伦敦出版之后就翻译成各种语言的版本，然后还有一件是中文版的，这个版本呢是它的原件是在我们北京市文物局的信息资料中心，那首博呢之前在我们的通识展厅就展出了这个复制件，就是这一件共产党宣言的复制件，那这一件呢其实是1920年8月的中文版的首译版，是当时这个陈望道所翻译过来的中文版的首译版。这一次也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展出了。 这一个第一部分的这个整个名字就叫东方破晓哈。 对对。 那么展览当中呢除了有这个几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之外，还专门设置了一座仿上海石窟门建筑的一个门洞是吧。 对对对，这个门呢是我们在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这个策展团队去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然后现场看了一下这个上海的石窟门建筑，当时一大会址的这个实地的场景，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这个设计师就是按照提取了这个石窟门建筑的元素，然后在这个空间里设置了一个这个门的设计。那我们这个设计的创意呢是想从这个门的外面往里面看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这个照片，然后还有红楼，还有这个开天辟地四个字，我们象征着这个中国人党开始创建的这个伟大的事件，然后从这个门的里面向外面看呢，我们对应的墙上是展示的是北大红楼的老照片，看到的是这个思想启蒙地，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门里和门外是一个相互呼应的设计， 别有洞天哈，门里门外都不一样，而且穿过门洞还可以看到一件比较特殊的展品，一艘木质的红船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内容板块放置了一个 红船的模型，然后这个红船的模型旁边呢，就是一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的这个内容板块，然后旁这个红船的上面呢，我们还结合着这个灯光还有布景的设计，展示的是这种开天辟地、石破天惊，就是非常有轰动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是希望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的节点，对。 这个设计的是非常的这个用心， 对对对， 然后这次展览，在这个东方破晓这个第一单元里头，还有一方砚台，曾经是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使用过的，是吗？您跟我们说说这背后的故事。 这方砚台呢，是我们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商借过来的展品。那其实这个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领导了一些工人运动，所以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样一个机构，那当时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在这个机构工作，然后1925年的时候，这个全国总工会成立了，所以这个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宣告撤销，所以他其实是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前身，那这个砚台呢，就是马林当时在这个书记部工作的时候使用的，他回国之后呢，就把这个砚台给了同在这个机构使用的高君宇和罗章农，然后之后这个高君宇病逝之后呢，这个菊花砚台就由罗章农收藏，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罗章农就将这个砚台送给了马林的女儿作为纪念，随后这个马林的女儿就把这个砚台捐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它是有这么一个渊源和来历， 而且是一个这个菊花的砚台，我看是砚台上 它是一个菊花的造型， 有菊花的造型哈， 对对， 还有一些这个您刚才说了。咱们还有一些有北京特色的这个文物哈， 对， 比如说有这个像这个鲁迅博物馆藏的这个少年中国是吧？ 对对，这个少年中国这个组织呢，其实是当时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因为这个团体呢，当时的会员有120多人，并且在国内外都有这个分会，然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些早期的代表人物当时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展览的这一部分呢，展示了一张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照片， 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说了，还有一些就是珍贵的这个报刊什么的，《少年中国》这是其中一个。我看还有什么《每周评论》啊，这些是吗？ 对对对，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在一些书籍啊、报刊上，我们说《新青年》，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都会知道，因为《新青年》是这个新文化运动开端的一个标志。 是， 但是《每周评论》可能就认知的范围会比较小，但实际上这个《每周评论》呢，当时的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每周评论它的这个政治性这个报刊的政治性比较强，它是每周出一期，那新青年呢是每个月出一期，并且新青年这个刊物它的是思想性和这个文艺性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每周评论在这个宣传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实证方面呢，也是发挥到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胡适当时的这个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啊，当时就是在这个每周评论上发表的。 而且这个我看展览的现场展示的是每周评论的创刊号，这个真的是好难得哎。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个北大红楼借过来的展品 啊，还有上海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叫向导是吧，这也是一个这个是报纸是吗？ 也是一个刊物， 也是一个刊物哈。 对对。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展。红果说了，说这个密云、怀柔和房山啊，都有红色遗迹，北京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没错，他说现在啊还正在热播《觉醒年代》，我每天晚上都看。哎，我也在看那个片子，拍的真的不错。自由行8778这位朋友说，我知道的北京红色遗迹有卢沟桥啊、老红楼、香山、鲁迅中学，还有刘和珍军烈士的纪念碑呢。没错，用户7789说了，门头沟的马兰村呢、啊，它就是红色遗迹之一。好，那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这个伟大征程的这个展览呢，还有哪些重要的展品？对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的展览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介绍。 泛黄的老照 轻诉说着流年，见证世界风雨在眼前浮现， 跨越大地平原，历经沧桑巨变，发展的脉搏点亮夜晚的不眠， 一页页记载历史的踪迹，刷新着昨天，变成今天的沉寂， 一面面挥舞初心的红旗，炽热的青春诠释生命的意义，穿越百年与你相见，红色是你不变的印记， 从此融入血液汗水浇灌璀璨，让我追随你的信念，穿越百年与你相见，光明是你不变的宣言，下月新的起点，星火熄灭，伟大的复兴已起现。 发展的脉搏点亮夜晚的不眠， 一页页记载历史的踪迹，刷新着昨天，变成今天的沉寂， 一面面挥舞初心的红旗，炽热的青春诠释生命的意义，穿越百年与你相见，红色是你不变的印记， 总之融入血液汗水浇灌璀璨，伟大的复兴一起现，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哪些珍贵文物的真容？一件件展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怎样的艰苦奋斗历程。下面继续和您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化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黄晓玉。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共展出图片、照片和实物展品约280件组，凝练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走进展览序厅，地面上一块块金色的年份牌格外醒目，从1921到1949，标注了中国共产党7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这次展览由首都博物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展览分为4个部分，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4个历史时期为时间线索，用史料和文物还原重大历史事件，以点带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历程。然后北京5号线呢，还这个发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当时是正在举行一个这个仪式哈，还把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面的这个文字哈都给我们展示出来了。特别感谢您，比较长啊，我就不在节目里一一展示了。宋燕金说，我所了解的北京红色遗迹有香山双清别墅啊，进京，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首个入住地。北京5号线呢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这是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那个时候还翻译叫马格斯吗？小玉，不是叫马克思。可能 翻译这个音译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是有可能 不太一样的哈， 对对对， 略有出入。这是音译嘛？他说这是上海一大会址陈列的一件珍贵的这个文物哈。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好，我们继续请出这次首都博物馆的这个策展人哈黄晓玉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刚才说到了正在首博进行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展，分了这个4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是叫东方破晓，是吧？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展览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说的是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叫星火燎原。 对。 那么这部分呢就有这个农民党员的这个入党誓词了哈。 对。 嗯。 这件入党誓词呢是我们这个 展览里面呢比较有故事有意思的一件展品。 嗯、 它是当时这个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的农民叫贺叶朵这个农民党员的入党誓词，是在1931年的时候所写的。我们在这个入党誓词的这个上面可以看到这个1931年这个年份。那这份入党誓词呢有24个字，但是其中有6个错别字。 嚯！ 对，可以看出这还是非常质朴的。但是却不影响他对这个党组织对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这种坚定。当时这个贺叶朵呢，他是开了一家榨油坊，然后将这个榨油坊作为一个秘密交通站，给这个东南特区和红军来搜集情报、运送伤员，然后给这个党组织提供一些这种帮助。红军长征之后呢，他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然后他就为了严守秘密，就把这个入党誓词用油纸包好，藏在了榨油坊的屋檐下。1951年的时候，这个中央赴南方老革命根据地的慰问团到了永新，他才将这份珍贵的誓词交给了党组织。所以也是可见是非常珍贵。另外一个方面呢，从这个24个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强调阶级斗争，就说明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这个党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是比较强调这个阶级斗争。就因为每一个时间阶段的入党誓词呢，其实是跟我们党组织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是相联系的。 是 啊，所以每一个时间阶段的这个入党誓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入党誓词是有了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格式和版本啊，是因为我们在12大的时候将现在我们的这个入党誓词写入了党章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入党誓词就语言比较统一。对，是这样 啊。这是12大之后哈。 对对对，12大的时候写入了党章。 这个展览的这个部分呢，星火燎原还有一个这个展览的照片哈。网友水晶就说，在朋友圈看到一张这次展览的照片，里面有一幅女子打草鞋的这个画像。 这个是我们 这画的是谁啊？ 他叫陈发姑，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故事，就这段故事呢，我们在展厅里用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进行了一个空间区域性的展示。我们在一面墙上挂了75双草鞋，因为他是打了75双草鞋，所以我们确实也挂了75双草鞋。然后我们在旁边还有这个配合的这个发姑的这个电影和他的主题曲叫《一生守望》。他是陈发姑这个人呢，是因为他的丈夫朱吉勋参加红军，然后后来呢北上之后就杳无音讯。所以这个陈发姑她就相信她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就每年呢就给丈夫做一双草鞋。后来她即便是双目失明也没有间断，所以痴情守望75年，就被誉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军嫂。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呢，用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和区域来展示了这么一段故事。对，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展品大家也很关注，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那个词儿，红军的3大纪律8项注意。 对对对，3大纪律8项注意。 这在这有文字是吧？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想展示一下这个3大纪律8项注意，本来它其实是3大纪律6项注意。后来再加了2项变成了3大纪律8项注意，因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一个话语吧，所以我们就在展览当中也展示了一下。 那像展示的那个是3大纪律8项注意了，已经是 哈， 已经是发展到了8项注意了。 对对对 啊， 这是有一件实物的展品， 有一件实物展品， 对， 还有一件实物展品，我看是这个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是1928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写下的著名的这个文章。他就是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一篇比较著名的文章。对， 好，这是展览的第二部分，叫星火燎原。那么再往前走，就进入到了这个展览的这个第三部分，中流砥柱。中流砥柱这个展示的主要是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 抗日战争的 这个时期。 对对对 那么这部分的展览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设计呢？ 这一部分展览里面我们结合了这个北京历史相关联的，就是学生的129运动。 嗯 啊，因为当时这个北平高校的一些学生就联合起来，唤起这个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个抗日救亡的热潮当中，所以就上街游行，有了这个学生的运动，就称为这个129运动。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版面当中呢，就放了几张这个当时129运动的一些老照片。 哦，那个老照片保留下来了。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通过一些渠道就是搜集过来，然后在这个展览当中展示的。 啊，这个植物园里头有个129运动纪念碑。 纪念碑，对对对。 啊， 嗯，然后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展品，就是在这个平型关战役的时候所缴获的一件日军的地图。 嗯， 我们知道这个1937年的这个平型关大捷呢，是这个抗战爆发之后，我们这个中国军队主动寻迁敌人的一个大胜仗，就非常有力的配合了这个正面战场的这个作战，所以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那这件地图呢，是八路军的第115师在战斗中所缴获的日军的地图。并且上面有这个周恩来总理的一个亲笔的题字。 嗯，这是一个地图，还有一面旗是吧？ 这面旗就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旗，这个是我们首都博物馆自己的一件展品。 哦， 对对， 国共合作抗日旗。 对， 对， 对，啊，那个时候还专门出了一个这样的旗帜哈。 对对对对，有一件这个旗子的展品。 这种展品就是非常的难得哈。 对对对。 那么网友海阔天空说，我去看了展览，对展厅里复原的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印象很深。这个有一个这个复原的场景是吧？他说有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这个地方是怎么布置，就怎么能够把大家带回到这样的一段峥嵘岁月呢？ 这个中央军委作战室呢，是我们在展览的第四个部分，我们设计了一个留出了一个还比较大的空间，是复原了一下这个场景。但实际上这个西柏坡的这个作战室空间是没有我们展厅里这么大的，但我们现在， 哦，还没有展厅这么大。 对对对对，我们展厅里面这个空间还比较大，然后我们是放了三张桌子，然后布置了这个茶杯电话，就复原了一下这个场景。观众呢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可以走进去，可以坐下来，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图前面亲自指挥，就体验一下当时这个指挥战役的这种感觉。我们是希望观众可以走进去。 哦，这是有一个可以就进入的。 可以进入，可以进入。 哦， 对， 还可以坐在那儿拍照什么的。 对对对对，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区域也是给观众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区域。然后配合着这个区域呢，我们在旁边再介绍的是这个三大战役的一些基本情况。 然后这个就是等于是抗日战争这一段，其实也有很多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我看还有共产党人的发刊词，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出版物是吧？ 对对对，这一些出版物呢，都主要是当时在这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在这个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所写下的一些著名的著作，我们在展览当中也展示了一下。 我看有共产党人发刊词啊，还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还有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哈，这样的一些。 对对对对， 一些著作，这都是有原件在这里展出是吧？ 不是，我这都是复制件，因为一些纸质的展品它比较脆弱， 哦，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像这种纸质的展品，可能有一些就是用的是复制件。 啊，好，用户3523说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遗址，作为这个东城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院门外石狮和立碑为标志，激励后人不忘历史，珍惜和平。院内的段祺瑞执政府现在是在张自忠路3号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北京5号院还发了一个这个百年征程从这里启程，这是上海，可能也还是上海一大会址那边的哈，他发的是一个图片。 对对对。 然后红果说很多单位都在组织党员去首博参观学习党史，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说他们单位还组织去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场面也很震撼。那么您知道的北京红色遗迹有哪些呢？沈杜说的是长辛店27纪念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这个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化研究部的副研究馆员黄小玉，带我们一起探寻红色之路，走进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展览《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展。这个展览呢，刚才您说了有280组件的这个珍贵文物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程， 主要这次的这个展览展现的其实是1921到1949年这一段的历程哈。 对，我们的展现是从1921到1949年，但是我们在21年之前的一些准备的孕育的这个历史我们也展示了，然后在之后的这个尾厅的部分我们放置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叫追梦。那这个追梦视频呢，实际上是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伟大的成就，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其实是弥补了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只到1949年这个节点的一个遗憾，所以严格的说我们在视频里面是展示到了今天的， 展示了百年了。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呢，就刚才说到进入这个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了，展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了哈。 对， 网友石生花说，说在展览当中看到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还是挺让人心潮澎湃的，心潮澎湃哈。这部分展览做了哪些设计呢？ 这一部分因为跟北京的关系特别密切， 是，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大的内容板块，从这个北平的和平解放，一直到这个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进京赶考，入住香山，然后一直在到筹备新政协、筹备新中国，一直到开国大典，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链条，我们都做了一个展示。 名字就叫夺取胜利。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视频呢，其实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北京通史的展厅里面有放置过，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就挪到了这个伟大征程这个展览当中，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展览的这个结束部分，然后配合着现场的这个气氛，还是达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区域呢，我们有一些像比方说这个筹备在这个新政协上我们通过的这个四个决议案，因为这个决议案呢，上面对于我们这个国都由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还有这个国旗、国歌，这样一些这样一些事件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明确的记载、 明确的规定了，对，并且我们还展示了这个国旗。 这是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市档案馆，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国旗是五星红旗是怎么诞生的，这个诞生的过程，当时的设计稿我们在展厅里面也有一个展示的空间，然后当时在这个开国大典上所使用的这个话筒，还有礼炮，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展示，就可以复原和再现一下当时这个开国大典的一个盛况。 还有很多这个珍贵的文物资料，比如说有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纪念章是吧？ 对对对对。 嗯， 这个也是我们首博的一件展品，对，就是开政协会议时候的这个一个勋章。 然后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个共同纲领， 对对对， 这是一本小册子， 一本小册子，对，但是它实际上是在建国之初起到了这个临时宪法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 哎，我怎么看到还有一个曲谱啊？还是小字儿太小了，我看不清楚。 曲谱就是不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个？对。 是有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展示了一下当时这个，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义勇军进行曲》。对对对， 还有就是，因为您刚才说了嘛，有一系列的，就是当时是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为北京，还有纪年方法、国歌、国旗问题的这个通报，这个都是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 北京市档案馆它的档案，然后我们商借过来的啊。 那么这个展览当中哈，小玉，因为您这个策划也花了很多这个心血在里面，您觉得还有哪些细节可以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注意一下？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希望带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个展览我们在策展之初呢，其实我们就希望它是一个有互动、有情怀的展览。我们希望它是有区别于这种普通的红色主题的展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策展团队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些能让观众有互动、有体验、能唤起情感共鸣的一些展项吧，比如说我们在展览当中有这个骨传导的体验毛泽东诗词，就是用胳膊肘然后捂住耳朵就能听见这个毛泽东的诗词诗词朗诵。 骨是那个骨头的骨、啊、 对对对， 这一种那个有一种耳机叫骨传导的耳机， 对对对对对， 嗯 可以聆听 毛泽东诗词、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互动的展项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经典有回声的打卡，在这个屏幕上我们过去拍照，设计了几个不同的拍照的背景，就是比方说这个潘冬子，还有这个红色娘子军这样一些背景，能够唤起这个各个年龄阶段人的一些情感的共鸣、 嗯、 拍照完了之后呢，可以生成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哦、 这个非常受观众的欢迎。然后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尾厅的部分，我们是设计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就是可以供党员群体呢进行这个重温入党誓词的仪式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可以拍照合影啊、所以尾厅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这个观众量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大家就驻足在这里啊，不愿离去啊。哎，那这样节目最后小玉再给我们提示一下这次展览的时间啊、预约方式这些信息吧。 时间就是我们闭展的时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就是回头如果有确定日期，我们可会通过这个媒体再给观众给听众再公布一下。对对对、 嗯、 然后现在就是每周一是博物馆闭馆的时间，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可以预约，我们有这个个人预约和团体预约，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还有网站、 嗯、 都有可以通过这个网站预约、公众号预约，可以电话预约都可以 啊、但是一定是要预约才行， 一定是要预约，对 啊、然后你们这个就是从早上开馆一直到晚上闭馆，这个展览都是可以参观的哈， 都可以， 嗯， 对， 好。今天我们通过首都博物馆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开头的28年的奋斗历程，从1921年到1949年的筚路蓝缕，就让党史为灯照亮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从这些革命文物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续写新的辉煌吧。也特别感谢黄晓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也非常的辛苦，谢谢您。 不客气，不用客气。 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运势居士8115说了，北京的红色遗迹有哪些呢？焦庄户、卢沟桥应该都是属于红色遗迹吧？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还有这个北京五号线这位朋友呢，还给我们发了这个首博展览现场的一些图片，有西柏坡中央军委的这个作战室的这个图片哈，然后还有这个现场的有一些这个很可爱的这个文创产品哈，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去现场看一看，会让您有非常不同的感受的。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